第十八课，你年轻，你优先。中国人有尊老敬老的传统。如果在公交车上遇到老人，年轻人常常会给他们让座。但你见过老年人给年轻人让座吗？ 一天傍晚，我一下班就往公交车站赶。很幸运，刚到车站就来了一辆车，而且下车的人不少，我还找到了座。那时正是容易堵车的高峰期，车走得很慢，真让人着急。好容易到了一站，没想到一下子挤上来十几个人，车里马上拥挤起来。一位大妈挤到我旁边，给老人让座已成习惯，我起身说：“您坐。”大妈立刻摆手说：“不客气，还是你坐。”平时这种情况遇到过许多次，老人都喜欢先推辞一下，所以我接着说：“还是您坐，您年纪大。”本来以为他会坐下，然后说声谢谢，可大妈的话让我很吃惊。你年轻，你优先。我一边扶大妈坐下，一边问：“您为什么这么想？”大妈说：“你们忙了一天，一定很累。”我听了，心里感到很温暖。就对大妈说：“您真会替别人想。”她说：“我的孩子跟你差不多大，每天一到家就往沙发上躺。我知道你们白天很累，很辛苦。平时我从不在上下班时间挤公交车。今天没办法，赶着去给生病住院的女儿送鸡汤。”到站下车后，我心里还想着大妈的话，越想越觉得温暖。周一中午，我到银行办事，每个窗口前都有很多人，没办法，只有慢慢等。20分钟后，终于快到我了。前面只有一位正在办的顾客和一位大爷。大爷回头对我说：“ 等会儿你先办吧。” 我说：“谢谢，不用了，还是您老先办。”大爷笑道：“ 你年轻，你优先，你们还得赶着上班。我没什么事，不着急。再说我要办的比较多，得很长时间，你就别客气了。” 我没有再推辞，因为我不想辜负大爷的一片好心。你年轻，你优先，两件小事，两位老人，同样一句温暖的话语。中国老人的善良和体谅，值得我们这些年轻人学习一辈子。小知识： 尊老敬老。中国战国时期的伟大思想家孟子就提出过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”的说法，意思是说，孝敬自己的老人的同时，也要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别人的老人。几千年来，尊老敬老一直是中国人的传统。1989年，中国把传统节日农历9月9日的重阳节定为老人节，使这一天成为尊老敬老、爱老助老的节日。这是因为在中国人的民俗观念中，九九与九九谐音， 包含着祝愿老人生命长久、健康长寿的寓意。